这英语还真是有用，还真得捡起来再学。从那儿才开始踏踏实实一天四个钟头。嗯，反正是北京嘛，学习条件也是好，天天听这个什么空中英语教室啊，什么大家学英语啊，卓敏老师的英语快行线啊，就这么着一直学到现在四年多了吧。 那中间也就是说放弃了几年呢？ 哟，90年，哎呦，放弃了将近9年吧。 放弃了9年，那么9年之后，当您开始了自己的退休生活， 也不能说放弃吧，反正就是不太用心学了，说实在没时间了。所以那个有的青年人吧，看见我，当然人家也是鼓励我了，说：“哎呀，说您这么大岁数还学英语。”实际上就是说，学英语对我来说，他已经有一种就是说被逼无奈让儿子去学，改成了就是说一种自我调节、自我享受、充实自己生活的这么一种东西了。 那现在看来呢，您应该感谢您的儿子。 对，哎， 也就是说他上初中的时候不好好学英文，作为一个动力，您要督促他。 给我的学英语有一个痛苦的开端。 严师傅学习英文的时间比较长，故事也很多，听得我真是津津有味。一个痛苦而被动的开始，却使他过上了丰富而快乐的退休生活，同时呢，还能够用自己所学到的英文为别人提供帮助。我想这也是他的最大的乐趣。那么在下次节目当中呢，我还会再请严师傅和您聊一聊他学习英语的故事。 English, English, English, English, English, English。 张道真自学英语。 Teach yourself English. This is book three. 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 英语语言的发展呢，经历了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那么在这个发展过程当中，它的起源在哪里？又受到了哪些语言的影响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来为朋友们解决这个问题。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我是周敏。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主讲嘉宾，来自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欧美教育李国栋校长。 Welcome Danny. Hello everybody, welcome to our program. 美国先锋音乐人 Bruce. Welcome Bruce. Hello everyone. How are you today? I'm really well, thanks. Okay, great. Today we are going to talk about your native mother tongue, English. The English languageOkay, shall we go over the words and expressions first? Obvious. Obvious. Obvious, 这个单词呢，同学们要注意，重音在第一位，这是常犯的错误啊，容易把这个重音移到后面去。 Anglo-Saxon. Anglo-Saxon. Anglo-Saxon, 啊，这个单词呢，是今天课上的一个重点单词。那么它对英语文化有影响，稍后我们的这个 Bruce 老师会进行详细解释 Anglo-Saxon 的文化含义。 Govern 指的是统治，在这里我们可以用 occupy 这个单词或 take over 来替代。 Kangaroo 这个单词呢是袋鼠的意思，源自澳大利亚。 Pajamas 指的是睡衣，那么它也指的是日本人穿的那种和服。 No longer 在我们的句子当中呢，充当修饰动词的一种成分。大家一会儿在句子当中会更详细的认识这个单词。 Standard 标准的意思，形容词。 Official 官方的、正式的，这也是一个形容词。 Nigeria 这是一个非洲的国家，稍后呢我们会告诉大家它的具体的地理位置。 Ghana 是 Nigeria 这个国家的邻国，也在非洲。 Communication 通讯啊，这是一个非常现代的单词。 International 国际的，形容词。 嗯，好，接下来呢，让我们来看一下课文。 Where did English come from?英语语言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 Okay, Bruce, would you like to read the first paragraph first for us? Where did English come from? The obvious answer is England. However, In the past 2,000 years, very many people came to England and changed the language. Perhaps most of the language comes from the Anglo-Saxons, who came to England in the 5th and the 7th centuries. But there are also Roman words from the time when England was a part of the Roman Empire. The ending Chester on the name of an English town such as Colchester comes from a Latin word which shows that there was a Roman town there. The Vikings brought many words with them, such as they and there. The Normans governed England for many years and brought French words with them. Then the English brought back many words from different countries. Kangaroo from Australia, pajamas from India, and tea from China. 好，李老师，刚刚我们读过的这段课文呢，大家能够了解到，看来英语语言呢也是一个多民族语言和文化的一个融合了。 是啊，这篇文章就主要介绍了英语的来源是怎么回事。在大家今天这么疯狂努力的学英语的同时，千万不要忘记了英语的来源是什么。那么大家从第一句话呢就感觉到了 Where did English come from? 然后呢第二句 The obvious answer is England. 那么这里面呢我觉得首先要跟同学们一起交代一下 English 和 England 这两个词我们是如何理解它们。那么在英国一共分为四个部分，最南部呢是 England， 最北部是 Scotland， 而西部呢是 Wales， 它的西北部是北爱尔兰 Northern Ireland。而这四部地区呢不是每个地方都可以叫 English。 那比如说England 它有指的是最南部的那个岛，我们管那儿的人叫 English， 而管北部的这个居住的居民呢我们管它叫 Scots， 而西部的威尔士我们管叫 Welsh。 如果要是在这个西北部的 Northern Ireland， 那么我们管它叫什么呢？ Irish, but some will refer to themselves as British subjects. All right, in Northern Ireland. Great. 那么除了 Irish 以外的其他三个岛，我们都可以统称为 Britain， 也可以说他们为 British。四个岛合在一起，我们可以管它称为是 people from the UK。所以我们说这里面呢，四个岛每一个岛的居民呢都有不同的这个来源和种族，因此在大家称呼的时候，切不可以直接。看到一个英国人就直接说你是不是 English， 因为这只是其中一个岛。 有时候我们经常会问说 Are you from England？ 其实他要是从苏格兰或者是威尔士或者是从北爱尔兰来的，那他就自己感觉不太高兴。但好像英国人通常也不会去纠正你这个问题，他只能说 I'm from Scotland， 或者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是啊，有的人还是要介意一下，但有的人不会说什么，所以呢，同学们还要仔细的了解文化背景，这样才能更好的应用我们的语言。 那比较准确的说法是不是应该说 Are you from the UK? Yes, many people will be happy to say that. If you ask someone from Scotland, they will be sure to tell you I'm a Scot and I'm from Scotland, however. Yeah, so it is better to ask where you're from first. Yes. 那么接下来呢，大家看到了 In the past 2000 years， 在这个表达法当中，大家记住 In the past 表达法后面接的是时间段，表示在过去的若干年间，也可以把 in 这个单词换成 over， 表示在过去的一段时间。所以这个表达法呢可两者可互换 over the past 2000 years。 而接下来呢用一个 very many 让有些同学感觉到有些疑惑，是吧周明老师？ 对， 这个 very 做副词啊是可以修饰形容词的，不断加强形容词的强度。 very many 表示的是非常众多的人数，我们可以用 a large number of 来替代 very many， 所以很多人来到了英国 and changed the language。 那李老师，我在这里又看到 the Anglo-Saxons， 然后接下来后面有看到 Roman Empire， 然后还有看到 the Vikings， the Normans，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是这样的。这本书当中呢并没有介绍一点，刚才呢我们跟这个 Bruce 老师呢沟通了一下，通过 Bruce 母语国家的这个一个居民来说呢，他有更好的一个理解。那也通过我们现在对于这个语言学的研究来看，现在呢这个英语的来源早先呢可以追溯到 Greece 希腊时代，然后是罗马， 从其间的拉丁语我们能感觉到，就接下来的那句那块讲到了 the ending Chester 的问题，然后呢就是 Anglo-Saxon， 最后呢是 Norman， 在大概在公元900年，公元后900年。那么分为这么几个时期，这些个国家和部落对英语都产生了相对不同的影响啊，比如说对它的拼写呀，对它的这个外来语的影响啊，等等等等。那接下来呢有一些例子大家可以一起来分享一下。我们看一下 The Ending Chester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啊。那么 The Ending Chester on the name of the English town such as Colchester come from a Latin word which shows that there was a Roman town there。 那么看到了有这个 Chester 这个词作为结尾的英国地名，通常都是罗马时代的产物，所以大家在看的时候也很有意思。 But actually you know, in the Four Islands in UKPeople with different family name also can tell you a good story of their history. Yes, so Muck or something like that. So you can tell a little bit where they were from originally. I think that is especially true in Scotland, where the social structure was more of a clan structure. So people all came from a certain clan. Many of the people will identify their clan by what they call a tartan. They have a certain pattern that's associated with. You might haveseen pictures of traditional Scot clothing, the men wear a kilt, and yep. The kilt has a certain pattern, and that pattern is emblematic of the clan, called a tartan. Mm-hmm. Well, Bruce, from the first paragraph, it tells us about the brief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So, are you clear about each phase of the development? The older cultures are the Celtic and the Gaelic cultures in the north in Scotland.The Saxon is another culture, so there are three sources right there. The Romans came after, and after the Romans left, maybe about 200 or 300 years, there was a Norman invasion. So that's where French and Latin, and in a second-hand way, even Greek, entered into the English language. So many cultures contributed to the English culture. Very many. English is a mix, to say the least. Mm-hmm. Okay, great. 但是呢在我们的英语学习当中呢，有些同学们呢就是想知其然而知其所以然。其实在这历史的变换当中呢，比如说我们看到了这一段的第28页倒数第二行中间 The Vikings brought many words with them such as they and there。 那其实有的这个语言学家就说了，那么 TH 发音那其实就源于什么 Anglo-Saxon， 这也是一种说法。所以同学们在实际的时候呢，其实在了解它的时候更好的帮助大家记忆就可以了。至于它到底是哪个来源，研究起来其实真的要花很长的时间。记住 TH 它源于这个北欧，那么在这里面这个 Viking 这个单词大家在查的时候注意，可不是北欧海盗的意思，它是斯堪的纳维亚人，所以 Scandinavia right originally though many of them settled in Iceland what is now known as Iceland 就是现在的冰岛。 Okay, and kangaroo, we can see from the text, from Australia, pajamas from India, and tea from China. Yes. So the English language borrows a lot from other languages. 是啊、 right. 所以大家呢又看到刚才这个周明老师介绍的这么几个单词 kangaroo 和 pajamas 和 tea。 那么继续往下看的时候 the Normans governed England for many years and brought French words with them. 那么这里面呢提到了一个Norman 就是诺曼底人，这里诺曼底人带来的是法语。 Now Bruce, would you show us some examples, some French words brought into English? Promenade is a French word, for example, that means a pleasant walk. Oh, right. And promenade serves both as a verb and a noun in English, meaning a pleasant walkway or to walk. Well, and you remind me of another example like a la carte,